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觉你对我这样的灿烂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So I'm 不能就是 be your friend， I just can't be your friend。 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整天单调的到现在。 品味1033，慕名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点30分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是相拥，当你靠近的时候，选择拒绝只是借口。想牵起你的手，又怕自己不能承受，心不由己，一次一次的逃避。天的证明，爱情和理智的战役，困在原地，在意别人的在意，躲不过目光的偷袭。Yeah， 原谅我

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. So this beautiful bloom is in your hair,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blue.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he town follow you. Close to you. Close.